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三池渊郡赠送了农业发展和经营管理所需的运输工具。礼物转交仪式27号在两江岛三池渊郡举行，由有关部门和三池渊郡的干部和劳动群众参加。